货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胡大海让亲兵牵着马都进了院子，就跟着这个老头拐弯抹角到了客厅。当挑帘笼进屋一看，胡大海吓一跳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大哥双钩将，在房门这站着正是自己的大嫂。一看大嫂穿着一身孝服，屋里边有两个老婆，这两个老婆腰里头系着白带子。哎呀，满屋蒙的都是轻纱，看这意思是出了事儿了。胡大海这心就一翻个，朱四爷也一愣，看大嫂老的真不像样了。两人过来，赶紧给嫂夫人施礼。武殿章的夫人一看，哎呦，四弟二弟，累阵相逢把你们给刮来了，没想到今生今世咱们还能见着。老太太哭了，越哭越惨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。朱元璋胡大海站起来，嫂子，您身体还挺好，哎，勉强活着吧。哟，你看我都糊涂了，来呀，看坐。老四啊，你坐下。二弟，快坐下。 哎，行行，都自己人。嫂子，我哥哥呢？ 好嘛，夫人刚不哭，让老胡这一问，夫人接茬又哭开了。把胡大海哭得直冒白毛汗。 嫂子，您说痛快话然后再哭，要值得哭的事儿咱一块儿哭。我大哥怎么的了？ 夫人唠唠叨叨把经过讲了一遍。他说呀，吴殿章一则高迈，岁数太大了，二一则心里不痛快，第三因为染了重病，在2个月以前已经一命呜呼死了。朱元璋一听，这不压住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。朱元璋也哭了，哥哥，哎呀，没想到咱们哥们没见着啊。哥哥，你死的是够惨的。胡大海也哭，一家人哭罢多时，大夫人把眼泪止住。老四啊，我听说了，你现在混得不错，当了西吴贤王。我二弟混得也不错，当了什么大将军。这就好啊，总比乱石山放牛做买卖强得多。就是你大哥命运不济， 与世长辞，撇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。哎，你看，我都忘了给你们准备饭了。来呀，快准备饭。 嫂子，别准备了，我这阵心里堵个疙瘩，什么我也吃不下去。我问一问，那么我大哥死后埋葬在何处？ 就在卓虎岭的后山。 那我得去看看呢。老四，你说对不？朱元璋说理应如此，大夫人是百般不答应。 老四啊，你们来了嫂子就高兴，足见你们乱石山弟兄感情深厚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龙潭的虎穴。猿人经常派人到这巡逻，而且密探穿梭不断啊。你们这一来，嫂嫂真担心被人家发现。要这么说，老四啊，老二，我可不留你们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你们赶紧快走吧。 朱元璋不答应。嫂子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小弟不怕，要怕我也不来。嫂子，您别太难过，别看我哥哥不在了，您仍然是我们的亲嫂子。我马上派人就把您接进太平府，从今以后咱们在一起，我叫你享福啊。嫂子，您把东西收拾收拾。 哎呀，四弟呀，嫂嫂非常高兴，不过这破东乱西也不是一会儿能收拾好的。这么办吧，你们先走，早早晚晚不得发兵来吗？那时候打下南京，占领雨花台和卓虎岭，咱们在河的一处不也一样吗？四弟，你们快走。 夫人说什么也往外撵，撵得胡德海、朱元璋心里很不痛快，心说大嫂有点变化，跟当初不一样。说当初见面何等亲热，现在怎么这么疏远呢？哎，也许人老了都这样。朱元璋、胡德海也不怪，哥俩听了听嫂子说的也有道理，这才站起来。嫂子，要那么说，我们暂时告辞，过几天小弟就发兵攻打雨花台，那时候把您接进太平，咱们好好享享福。 好吧，你们一路保重，嫂嫂不送了。 嫂子，我们告辞了，走。哥两个站起来转身往外走，那老头送出来把门关上了。两个人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当上了马往外走着，全都低着头，谁也不说话，回忆大哥当初的事儿，想想大哥笑声什么样，模样什么样，分手的时候什么样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说人生一世有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光顾低着头走了，坏了，把道走错了。正走着呢，冷不丁就听对面咚一声炮响，跟炸雷一样，把朱元璋、胡德海好像从梦中惊醒。哥俩把马匹带住，抬头观瞧，哎呦，就见对面山坡上全是援兵援将，一支猿人的骑兵拦住去路，大旗飘摆，为首一员蒙古大将是拦住去路。再往左右一看，也走不了了，整个被人家扇子面形给包围了。朱元璋心里纳闷，这猿人的耳目真灵通，怎么我们刚来他们就发觉了呢？ 其实啊，这并不奇怪。方才咱们说胡德海在路上打听道来的，问老龙驼卓虎岭打听武殿章，那被打听那些人都是猿人派出来的细作。细作是什么？就是密探。那个年头就有啊，化妆成各种职业打听各种情报，一看朱元璋胡德海又打听武殿章，人家觉着可疑，已经报告赤府验文。这赤府验文是金陵侯赤府验寿的亲兄的，掌中一条凤翅鎏金镗，勇冠三军，坐镇雨花台呀、啊。这人向他报告说来俩人，根据这俩人的五官貌相来看，好像一个是胡德海，一个是朱元璋。赤府验文一听什么，乐得奔奔直蹦啊，说领着多少人马？ 四个啊！啊啊啊啊啊啊 哎呦，有府之人不用忙，无府之人跑断肠，该着我赤府验文露脸呐。朱元璋哪阵方把你催的，就带这么几个人该深入虎穴。嗯，我要把你抓住交给我哥哥金陵侯，我岂不立下特大功劳一件。因此呢，马上传令点起五千精兵，把所有的道路全封锁了。果不出所料，朱元璋胡德海这六个人真溜达来了。赤府验文吩咐点炮给他们个信儿，这才放了一声大炮。炮声响过，他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一晃凤翅鎏金镗，来到朱元璋的马前。人家，哎呀，真是姓朱的啊，朱元璋可时任本都。朱四爷一开始是害怕，心里头凉了半截，完了。但这阵儿精神又镇定下来了，一想不就是个死吗，把死豁出去有什么可怕的，西吴先王稳如泰山，不错，正是本王，你是何人？大都督赤府验文。朱元璋啊，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还不下马受降，等待何时？朱四爷一回头，二哥，赶紧过去交战。胡德海一看呢，我交战个屁，我能打过人家吗？这家这条凤翅鎏金镗多大个，这分量也有100斤。哎，老四，哥哥最近有点头疼，身体不爽。老四，还你打去吧，哥哥给你观阵。朱元璋气的鼻子好像没歪了。金双二哥，有你这么保驾的吗？哦，我还得保着你。没有办法，朱四爷把外面长大的衣服闪掉，一抬腿，咯噔。摘下五钩身飞亮银枪，催马摇枪直奔赤府验文。当两个人这一伸手，那是天地之差，那哪行，几个回合朱四爷就顶不住了，手忙脚乱，没想到这条枪正碰到凤翅鎏金镗上，他俩飞了，把个朱四爷震的在马上一摘歪，好像没摔下去，是拨马就走。 胡大海一看，哎，完了，不上去是不行了。老胡晃大铁枪，这才把朱元璋替回来，大战赤府雁门。要说起胡德海来，有个猛劲儿，不愧是一员大将，但是在赤府雁门的面前闲着不行喽。十几个回合把老胡给累的虚虚带喘呢、哎呀，老胡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要没有援兵，我跟老四我们六个人谁也活不了啊。哎，行了，能耐不行啊，我跟他动心眼儿得了。胡大海想的这块，把脑瓜一拨了，呆了，把赤府雁门吓了一跳，耶，横凤翅鎏金镗就问，问你什么毛病？你是因何怯战？我你呆着呆着，怯战，我老胡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你说哪个大战场没有我，哪个大将不比你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赤府雁门，要说你一点能耐没有，屈你的材料。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看看你对面多少兵将，我们才几个人啊，兵法云众寡不敌呀、啊。小子，你要真是个英雄，你要是个人物，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要求啊？那你说吧，你把道路闪开，放我胡德海过去，我呀回太平府搬兵去。你不是人物吗？你就别怕，我搬常玉春去，我搬我儿子胡德济去，我把有能耐的人全找来，你要把他们赢了，那才叫英雄呢。你打我们这么几个人算什么英雄啊？哎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走，我留下压帐的，看见没，把朱元璋这压给你，我能跑得了吗？小子，敢不敢跟我打赌？朱四爷一听，二哥你损透了啊，叫我当压帐，有这么干事的？这赤府雁门也是个250，什么原因？这小子骄傲过人呐、啊！心说我们赤府弟兄威震南齐省，我大哥金陵侯赤府燕寿胯下马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，多大的能耐？我们赤府弟兄哪个也是有两下子，我能叫胡大海把我叫住吗？再者一说了，朱元璋是主要的，我就把胡大海放了又能怎么的？想着这他哈哈大笑啊，胡大海，你是计策也罢，不是计策也罢，本都就放你过去，你快找人去。不过朱元璋可不能让他走了，妥了，咱一言为定。老四啊，等着哥哥，咱们回头见呐、那他走了，援兵一看胡德海过去，重新把队伍合拢，把朱元璋给挡住啊。赤府雁门用凤翅鎏金镗一点，姓朱的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下马受俘，等待何时？派人过来抓朱四爷。朱元璋一想啊，我二哥走了，我不行走吗？想的是拨马就走，可怜四名亲兵全死在乱刀之下。朱四爷仗着马快，这匹马跟飞了一样往回就跑。 穿村庄过镇店，就落荒而逃。哪儿跑啊？他也没有目标。朱四爷往前跑着，心里头着急，能找这个出入是最好。看了看四面环山，连条路都没有，跑着跑着又要回来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看前面有一片树林，朱四爷催马进了树林，到树林里一看呢，里边站着两个小年轻的。这俩年轻人，一个瘦高，一个矬胖，长得这五官貌相还不错，看年岁没有超过20的。这瘦高个穿青挂皂，腰里扎着板带，头梳日月双杂髻，系着头绳，在手里的使着一对冰铁怀抱拐。那矬胖子也穿青挂皂，腰里扎着犀牛皮的板带，蹬着靴子，手里面是一对冰铁连环铲。这两个人在里边正比武较量，朱四爷不认得，就想转过他们就过去。可这俩年轻人一抬头看见朱元璋了，当时把兵刃一分，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怎么偷看我们练武？吁！朱元璋把马带住，赶紧抱拳拱手：“二位，我可不是看你们练武，我是被追的落荒而逃，借此路过呀，跟你们毫无关系。”这俩小年轻听这个语音，再看看朱元璋的穿仗打扮，又相了相面，就听那细高个说：“我你不是本地人吧？”“啊，我是外乡来的。”“你，我跟你打听个人，你认识不？”“但不知打听何人。”“有个人住在安徽省亳州朱家瓦窑的，姓朱，叫朱元璋，你认识不认识？”朱四爷就一愣：“怎么这小年轻的知道我的名字？”“他这个，您甭说瞎话了，您就这一打冷战，大概您准是朱元璋。”“哎呦，四叔哎！”说着话，两个小年轻的把兵刃扔了，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磕头施礼。四爷一听，怎么叫四叔啊？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用手相搀：“二位朋友，你们从什么上的论管我叫四叔？你们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”“哎呀，四叔啊，你怎么还客气？什么先乡不先乡的，我们现在就住在老龙驼卓虎岭，我爹就是双沟大将吴殿章，我是他的长子，叫吴进忠，这矬胖子是我兄弟，叫吴进孝。”一句话，朱四爷心里难过呀。“哎呀，这是我大哥留下的俩孩子，进忠进孝啊。在我大嫂家里头，光谈论别的事儿，没问着后代的事儿。”朱四爷高兴又难过，伸手把俩孩子手抓住，眼泪掉下来了。武进忠、武进孝就问：“叔叔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”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